醉人的诗意来自陈珊妮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最得意的作品之一。他的音乐总是让人放不下，但是却很难产生共鸣，因为他太自我也太浓烈了。他不需要谁在他的歌里找抚慰或者是伤口，但是每一首歌却都是让人惊艳至极。继续来听林一峰，忘了被拥抱的感觉。 被拥抱的感觉有多好，忘掉简单的快乐，而得到还是武装起来，而控制一切，长期习惯怎能放得低？强悍有特定难度，平衡自尊辛苦了，但你竟然能做到。只要你快乐，怎样也好。忘了被拥有的感觉有多好，忘掉开心的眼泪，还是有些心事别痛了，只怕还是未够坚强看得开。埋怨此事没难度，无人能被逼交出喜乐与哀伤，谁能做到？所以没法接受。让你平静度过，记住拥抱的感觉已很好。 获得最佳民谣艺人奖的林一峰，在音乐里用到很多的吉他，安静并且温暖，就像他某张迎在阳光下开怀而笑的照片，灿烂干净的让人相信有种力量是来自温柔。也许成人和孩子的区别之一就是成人是会绝望的，而孩子却不会。有些人为了逃避绝望，就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长大，而林一峰却唱了很多歌给有时会感到绝望的我们。如果你想哭，不妨去听一听林一峰，因为在流过泪之后，你会继续的勇敢。继续来听戴佩妮，不想。 在家是不是 Mary 挂断你电话？你那个 City 还热闹吧，把糟透的情绪给他吧，不可以发展，怎么还不接电话？该不会怎么早就睡了吧、啊、开着个电视你关掉了吗？其实只想听听你对寂寞的看法，总觉得没人了解吧，所以不回答，麻木跟着别人流行的步伐。

这是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《再见我的爱人》，他们的歌很容易流行开来，而且他们也曾经被网友评为是最佳的演唱组合。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范玮琪，多么多么爱你。今天的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咯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说 就是想你的时候，莫非这滋味，莫非这滋味，就是想你的时候。